如我主能长寿吗？感恩。 如果瞓喺度，可唔可以禅修呢？ 当然可以长寿。 当然可以禅修。 如果条件是我们能够，在我做的姿势，我们能够保持人烟人静。 条件系我哋卧喺度嘅姿势可以保持正念正知。 不过，因为我们我做习惯睡觉。 不过我哋卧喺度习惯睡觉。 所以保持那个真言跟真知，我做的时候，如果没有很长的修行的经验，就不容易很难。 不过我哋瞓喺度就系习惯去瞓觉，咁如果要保持正念正知，冇习惯嘅话，咁就比较困难。 如果练坐姿的时候，还是站坐的时候。会红尘，那就我做的时候，很让最容易红尘。 如果企喺度或者坐喺度都会昏沉，咁我喺度咁就最容易昏沉。 所以要知道自己的能力。 所以知道自己嘅能力。 学自己的能力就是学元气，元气就是佛教。 学自己嘅能力，知道自己嘅能力就系知道缘起啦，知道缘起就系佛教。 我们的能力很有限制， 我哋嘅能力好有限制。 我们不是佛，我们不是罗汉，我们不是大菩萨， 我哋唔系佛，唔系罗汉，唔系大菩萨。 所以如果我们用我做的姿势，比较容易睡觉。 如果我哋卧喺度嘅姿势比较容易瞓觉。 不过是很值得试试看，能够保持真言真知，我做多久？ 都系好值得试试看嘅，即系如果我哋保持正念正知，可以瞓喺度几耐？ 我给第二问题， 第二个问题。 请问修慈悲观适合以自己为慈悲？对象吗？如可以，应如何观自己？如何能减少杂念和杂气？ 请问修慈悲观嘅时候，适唔适合用自己嚟做慈悲嘅对象？如果可以，咁点样观自己？咁点样减少杂念同杂气？ 那第一，执行观跟悲心观不一样，一定要了解。 慈心观同悲心观唔一样，一定要了解。 我们有已经说明，执行观、悲心观跟习心观是靠身见作用。 我哋已经有说明，慈心观、悲心观、喜心观系靠性解作用。 心要有性啊，就是要，强迫自己的心，才能够修慈悲喜舍。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不是自然的情况，享福啊，所以要决定自己这个情况是利益我们，利益众生，才能够修上去。 心若行，強迫自己咁樣嘅先做，先有咁樣嘅情況。因為我哋自然嘅情況唔係咁樣嘅情況，咁所以要去強迫自己咁樣去做。 所以我们有说明是靠身借助意。 所以我哋有説明係靠性解作。 那你们已经有些执行官的身借呢？下次我会教你们悲心观、习心观的身借。 大家已经有学过慈心观嘅性解，咁下一次会教悲心观、喜心观嘅性解。 其实舍心观就是智慧的结果。 其实舍心观就系智慧嘅结果。 如果执心观、悲心观跟习心观， 有丁那那个指挥蛇的指挥自然会明显，因为所有的丁都有心蛇。 如果慈心观、悲心观、喜心观有定，咁智慧境界就会明显啦。因为所有嘅定都有心舍。 如果心没有静安跟心舍，你没有办法入定。 如果心冇轻安同埋心舍，就冇办法入定。 连瑜伽定很难，不用讲，味道第一定跟第一定第三、第四什么。 连欲界定好难，咁唔使讲第一、第二、第三禅定好更肯定。 依照佛法，所有的发达的相信都有金盘跟心术，他们是相信的心术。 依照佛法，所有发大嘅心都有呢个兴安同埋心者。 那他们在，那心就会平等， 佢就喺度，咁心就会平等。 所以他们够有智慧， 所 不 以可 然 以用智慧。 我们都是靠我们的喜欢不喜欢，要不要。 如果唔系，都系靠我哋喜欢不喜欢，要还唔要？ 那你是修四无量心来破坏那些习气，那些睡眠，他们很深在我们的心里。 你修四无量心嚟破坏嗰啲杂气同埋随缘，系因为我哋个心好深。 一下去，我们注意什么所缘，已经有喜欢不喜欢、亲爱的所缘、讨厌的所缘，这种倾向很深在我们的心里。 我哋一注意啲乜嘢所缘，即刻就会有喜欢或者唔喜欢，呢个系好深喺我哋嘅心入边。 如果没有修行呢，我们多半人都是完全靠这种倾向。我们不考虑这种倾向，是我们的过去的不好习惯。 如果冇修行，咁我哋一般人都系靠呢种情况，我哋唔会考虑，我哋因为冇修行，所以会有呢种情况。 那自性观，我又教你们从自地开始，这是清净道论南传佛教所教的方法，我又也有说明这个方法，很有道理。 慈心观系南传佛教同埋清净道论嘅一个方法，咁讲到说明呢个方法好有道理。 依照我的知识，北传佛教，你们找不到这个道。 依照呢个北传佛教系揾唔到呢个道理。 那依照清净道路，悲心观，你不能够修跟自己开始是，没有道理。 依照清净道论，咁啊，同自己去修悲心观，唔系由自己开始咧，咁系冇道理。 你要开始从一个受苦的明显受苦的一个别的人。 你要由一个其他嘅人物明显受苦嘅嗰个人物开始。 因为如果你是为哎呀我那么苦啊，哎呀我那么辛苦，哎呀我那么可怜啊，这样入定很难。 如果你思维自己好苦好可怜，咁你咁样入定就好难。 所以你要从别的人开始，不能够从自己开始。 所以要从其他嘅人开始，唔可以从自己开始。 不过，慈心观从自己开始很有道理。 不过慈心观从自己开始好有道理。 佛我有讲过，我想第一天，佛有说明。一切众生最喜欢的所缘还是自己， 佛有说明一切众生最喜欢嘅所缘就系自己。 因为从最小的、最不发达的众生，从小乘一直到天人，所有的众生都求快乐，没有例外。 因为由最穷嘅乃至到天人，所有嘅众生都系求快乐嘅，冇例外。 不过，不是所有的众生向佛有推理，因为一切众生，求快乐，你不能够害众生，因为他们跟你一样。 但系唔一定好似佛咁样有推理，一切众生因为爱自己，咁就唔会害众生，咁你同佢一样。 那 来，傍晚钟声就快乐你，千鸟之际在快乐里面，才能够帮他们去快乐。如果他们，不快乐，你所以他们的不快乐，那你怎么会，怨他们，没有痛苦？ 要帮忙众生有快乐，咁自己先喺快乐边。 怎么你怨他们没有动过？因为你是他们的朋友，咨询官就是变成自己的朋友，跟一切众生的朋友，里面外面一样，这是包括心智。 慈心观就令到成为自己嘅朋友，同埋同一切众生做朋友。 如果咨询官成功，那，亲爱的众生。你所导演的众生一样，都是你的朋友，你要利益大家，没有例外。 慈心观成功咁，讨厌同亲爱嘅众生都系你嘅朋友，咁你利益佢哋冇例外。 如果你有这种态度，那你可以面对，一些不喜欢你的人，用人。 如果你有呢种态度，你可以面对一啲唔喜欢你嘅人，用忍。 所以他们的嗔恨就是还给他们，不是强加在他们的嗔恨。 所以佢哋嘅嗔恨就还翻俾佢哋，你唔系参加喺佢哋嘅嗔恨。 佛就是有这样说。 佛就系有咁样修。 大乘佛教的今天好像，楞严经就是也是这样强调这种修行。 大乘佛教经典，好似《楞严经》就强调咁样嘅修行。 什么是大的修行呢？ 乜嘢系大嘅修行？ 他转境界不被境界转， 转境界唔俾境界转， 所以他能够度众生， 所以可以度众生， 度自己， 度自己， 不分别， 唔分别。 这是法， 呢个系法， 法平等，我们不平等。 法平等，我哋唔平等。 现在我们是在进归，所以进度的道理就是这个道 而家我哋正回咁正到嘅道理就系呢个道理。 理。你观想，平等的境界，来自己修平等的心，让大家领导往这种平等的心，这是进度法门。 系观想自己喺平等嘅境界，咁啊领导大家去平等嘅境界，咁呢个系正道法。 进度法门的道理就是完全依照这个道理。 正道法门嘅道理就系依照呢个道理。 如果进度没有这个道理，那就不一定是跟佛教有什么关系。 如果正道冇呢个道理，咁啊唔一定同佛教关系。 所以，你进度就是方便，来修内外平等。 所以净得一个方便嚟收内外平等， 这是大乘佛教。 呢个系大乘佛教。 那变成无缘，我们已经有说明，无缘慈悲喜舍， 变成无缘慈悲喜舍。 这是佛陀的境界， 呢个佛陀嘅境 这是阿弥陀佛的境界。 阿弥陀佛嘅境界。 阿弥陀佛没有别的境界。 阿弥陀佛冇其他境界。 他因为他留在这个境界，所以他有能力度众生。 咁咪留喺呢个境界，所以有能力度众生。 如果众生是为他， 要众生思维佢。 因为心本来没有限制，我们自己是我们的心的限制。 心本来冇限制，我自己有我哋嘅心嘅限制。 所以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一定要了解呢个道理。 就，进度法门有意思。 正统法门有意思。 如果这样思维就可以成功， 咁样思维就可以成功。 那悲心观你不能够从自己开始。 悲心观唔可以由自己开 如果 始。 你思维我可怜，我很可怜，那就你的定在哪里？ 思维我好可怜，咁你嘅定喺边度？ 不会修平等的心， 唔会修平等嘅心。 所以你开始从一个很明显受苦的人物，很严重，有很严重的病，还是临时，我们都有 很多这种人物的经验，在自己的家，还是在医院，还是在什么地方，一定要记得这种人物，从这里开始。 咁我哋可以做一个受苦嘅人、临死嘅人、病嘅人，咁我自己都有呢种经验，就一定要记得系你个苦个经验，由呢个开始。 然后就制定是一样，你是为他圆他解脱他的苦，然后你也不坏心思，不管是你亲爱的人物，还是忠心的人物，还是你主导演的人物，都要解脱苦，你圆他们这样。 人嘅思維去離苦咁啊，破壞限制啦。無論係呢個人或者你喜歡或者討厭嘅人，咁都原來離苦。 我们有说明，因为你是，一切众生的朋友，你要利益一切众生。 我哋有説明，因為你一切眾生係朋友，所以利益一切眾生。 因为你要利益一切众生，所以你连他们没有痛苦。 因為你要利益一切眾生，所以你願佢哋冇痛苦。 所以，修慈悲就是积极的。态度不是被动的态 所以修慈悲就係積極嘅態度，唔係被動嘅態度。 度。你真的要利益众生，你怎么利益众生？因为你能减少他们的苦。 即係要利益眾生，點樣利益眾生？就係願佢哋減少佢嘅苦。 因为你这样思维，那你就可以接受他们的苦，尽你的能力。帮他们忙减少这个苦。 你咁樣做就可以減少佢哋嘅苦，盡你有能力幫佢哋忙，減少佢哋苦。 这是如法修行。 呢個係如法修行。 那所以关于这个问题，对自己一定可以从自己开始。不过。悲心观不能够从自己开始，要从他开始。 慈悲自己可唔可以从自己开始？可以从自己开始，但系要悲心观就唔可以从自己开始。 中国因为我们平常讲普通话讲中国话、越南的话也是一样，我们放慈悲在一起。会变成一次慈悲。 通常我哋中文或者越南话将慈悲放埋一齐，变成一个词。 不过印度语言、欧洲的语言，你不平常没有放在一起，慈是慈，悲是悲。 不过欧洲同埋印度嘅语言咧，慈同慈悲唔会放埋一齐，慈就系慈，悲就系悲。 他们的感觉还是不一样，不是一样。 佢哋感覺仍然係不一樣，唔係一樣。 你愿意给一切众生乐，跟你愿意解脱一切众生的苦，还是感觉不一样。 你願意俾一切眾生樂，同埋願意解決一切眾生苦，感覺仍然不一樣。 虽然他们很靠近，还是不一样。 雖然佢哋好靠近，但唔係一樣。 这个不一样是非常重要， 呢個 要 唔一 分 樣， 辨他 好 们 重 很清楚。 要分別佢哋好清楚。 我们已经有说明，两个其实两个的敌人就是一样，就是嗔恨。你修慈悲，那你不会有嗔恨，所以两个对峙，同一个敌人。 我哋已經有説明啦，咁兩個敵人係一樣，就係嗔恨啦。咁你有慈悲就唔會有嗔恨，咁兩個對峙一個敵人。 因为你有慈悲，所以你能够忍耐。忍，佛是谄媚为最高的功德。 你有慈悲，所以能夠忍耐，咁佛係讚美忍耐為最高嘅功德。 依照佛法，最有力量的福报就是忍。 依照佛法，最有力量嘅福报就系忍。 因为我们有忍，才能够精进。 因为我哋有忍，先可以精进。 所以讲波罗蜜，第一是布施，第二是戒， 第三是 ren，这是代表我们的负质量。 所以讲波罗蜜嘅累积，第一系布施，第二系持戒，第三系忍，呢、这个就系我哋资粮嘅举重。 那然后你有仅仅来修福报，来修智慧，一定需要精进。 然后我哋有精进嚟修智慧、修福报，一定要有精进。 如果你不能够忍，你无法修精进，没有办法。 如果唔能够忍，就冇办法修精进。 所以忍是最高的功德。我赞美忍为所有的功德、所有的福报的顶，最高的地方。 佛赞美呢个忍为所有功德嘅最高嘅地方。 如果我们研究本身故事，释迦牟尼佛的过去的生命，怎么他有修？那多半他的修行都跟人不容易有关系。 我研究释迦牟尼佛嘅修行过去点样修，咁大部分修行同忍都有关系。 因为他的人，他的慈悲能够成就。 因为佢嘅忍，所以佢嘅慈悲可以成就。 因为他对他的敌人有慈悲，他不会参加在他们的嗔恨。 因为佢对佢嘅敌人有慈悲，咁就唔会参加喺你嘅嗔恨。 所以，对他的朋友他有慈，对他的敌人，对非人他有悲。 对佢嘅朋友系有慈，对佢嘅敌人系有悲。 那这是很不一样。 呢个唔一样。 对人慈，对非人，你敌人是好像鬼，那就有慈。 对，朋友系慈嘅，对呢个非人就好似鬼一样，咁就系悲。 因为害心是最不利于众生，害心是因为害心，我们就生病。 因为 生 害 病 嘅 的 心， 病跟心的病都跟嗔恨有关系。 身心嘅病同嗔恨都有关系。 现在我们有那个 corona 的问题， 而家肺炎嘅问题。 那来面对那些最好的修行就是自卑，让我们的 immunity 变成强。 面对呢种问题，就最好就系用慈悲啦，令我哋呢个 immunity 变得好强。 如果你有抗议，你有权衡的能力，它就是调你的 immunity system 很弱。 如果你有呢个抗拒同埋憎恨，咁啊就令到你嘅 immunity 好弱。 如果你拉开你的心，那自然你的 immunity system 身体跟心会很强。 你拉开你嘅心，咁你嘅 immunity 身心就好强。 这是佛菩萨声闻的修行。 呢个系发菩萨声闻嘅时候。 这个修行跟法是不能够分开， 呢个修行同法系唔可以分开。 所以上次我有提到，释迦牟尼菩萨他说这个爱，心的体就是爱，没有分别的爱，不爱， 信心， 非。 哦，信心嘅体就系博爱。 那在佛教里面，这个博爱就是慈。 喺佛教入边，博爱就系慈。 对你的亲爱的人，对你的忠心的人，对你的敌人，你能够忍敌人，因为你有这种博爱。 有忍敌人，因为有博爱。 你没有博爱，你就不会忍敌人。 冇博爱，唔会忍敌人。 那大的无私也是依照这个道理， 大嘅冇事，亦都系依照呢个道理。 因为他们有这种 能力博爱，所以他们能够爱他们的敌人，所以他们能够克服他们的敌 你咪有呢种能力去爱佢嘅敌人，即系克服佢嘅敌人。 所以他们会打仗，心平等。如果打仗，心不平等，那就被敌人。 打仗心就平等，如果打仗心唔平等，就俾敌人侵害。 所以修慈悲，你就不能够生气。 所以生慈悲就唔会生气。 不能够生气，在什么情况下，心很强，心地很强。 唔会生气，咁喺咩情况下，咁啊身心都强。 那我们要多多去自信观，那变成越来越健康，immunity 越来越好。 系多多修持心观，咁啊变得越嚟越健康，抵抗力越嚟越好， 那可以克服所有的病。 可以克服所有嘅病。 佛就是这样修， 佛就系咁样修。 因为我们是佛教徒，那佛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就要依照佛。 因为佛教徒，咁所以佛就我哋嘅榜样，咁要依照佛。 如果我们是真的耶稣教，那我们耶稣是我们的榜样。 如果我哋真嘅耶稣教，咁耶稣有我哋嘅榜样。 那佛一定也会成为耶稣，耶稣也是很大的菩萨。 佛一定会赞美耶稣，咁耶稣系好大嘅菩萨。 不过我们相信佛还比耶稣厉害。 不过我哋相信佛仲犀利过信耶稣。 OK，如可以，应如何观自己？如何能减少杂念和杂气？那我已经有说明。 咁点样可以观自己？点样减少杂念同杂气咧？咁已经系说明。 就是如法修，慈悲喜舍。 例如法咁去修持俾先。 那我们也有讲过那个依照，大乘佛教的经典， 我哋都有讲过，依照大乘佛教嘅经典， 你一定要了解，这是一论而已， 一定要了解呢啲，只不过系理论。 不要太相信了理论，理论只是让我们了解一些道理， 唔好太相信理论，理论只不过令我哋了解啲道理。 什么道理？ 咩道理？ 如果，慈悲喜舍的所缘是众生而已， 如果慈悲喜舍所缘只不过系众生， 那这是有漏心， 呢个有漏嘅心， 有漏心就是可以有烦恼的心， 有漏心就可以有烦恼嘅心。 不过如果，我们的所缘是大心，就是，佛陀的慈悲喜舍， 不过如果我哋嘅所缘系大心，佛陀嘅慈悲喜舍。 佛陀的慈悲喜舍不需要什么所缘， 佛陀嘅慈悲喜舍唔需要乜嘢所缘， 它是超越所有的所缘， 系超越所有嘅所缘。 所以这种慈悲喜舍就是无漏， 呢种慈悲喜舍就系无漏。 可以参考，比方说，弥勒佛的大乘庄严论，可以找到那些道理。 可以参考弥勒佛嘅大乘庄严论，可以参考啲道理。 OK，那第三个。 第三个问题。 请问，怎么样才知道哪一个所缘最适合自己去修？ 咁点样知道咩所缘先最适合自己去修？ 那这是很简单， 咁好简单， 要了解自己的习气， 要了解自己嘅习气。 依照自己的习气，那你可以知道哪一个烦恼最明显。 依照自己嘅习气，咁可以知道乜嘢烦恼最明显。 平常我们多在现在的时间，所有的人散乱的心最明显。 而家我哋三年嘅心最明显，定上嘅人， 对治三乱的心就是阿那般那。 对治三年的心就是五波林。 不过最害众生的心呢，就是嗔恨心。 不过最害众生的心就是嗔恨心。 所以最利益众生的修心就是自性观。 所以最利益众生的修行就是慈心观。 现在如果我们的言语太强， 如果你淫欲太强， 那佛就强调应该修不净观。 那就强调应该修不净观。 如果我们的无明特别厉害， 如果无明特别厉害， 我们不了解，我们只是缘起而已，众生是缘起而已。 唔了解自己同众生，只不过系缘起。 那就要修缘起法门。 跟随烧元气法门。 如果傲慢特别厉害， 如果傲慢特别厉害， 那要视为地水火风色根空界，这就是众生。 咁就思维地水火风空同色呢、这个就系众生。 那如果没有什么力气， 如果冇力气。 一直昏沉，一直想睡觉， 一直昏沉想瞓觉， 那佛叫色睡眠， 死 是来 哦，佛就叫死垂帘， 推自己哈。 嚟推自己。 如果我们的信心很差，那佛又叫佛发这个那个睡眠。 咁如果信心好差，咁佛陀有教佛法僧嘅垂念， 那每个所缘有它的好处， 每个所缘有佢嘅好处。 不过那些所缘是特别跟声闻道有关系， 因为呢啲所缘系特别同声闻道有关系。 因为声闻道的智慧是靠第十六意识， 因为声闻， 第六是意识， 因为声闻道嘅修行系靠第六意识。 依照大乘佛教的经验，那个菩萨的智慧是靠阿赖耶，第八是。 依照大乘佛教嘅经典，咁菩萨嘅修行靠阿赖耶识第八识。 净土法门也是靠阿赖耶。如果不了解阿赖耶，其实很难了解净土法门。 正统法门都系靠阿赖耶识嘅，如果唔了解阿赖耶，咁就好难了解正统法门。 那阿赖耶就是大乘佛教菩萨道所教的方便。 阿赖耶识就系大乘佛教所教嘅菩萨道嘅方便。 不管我们真的相信它存在，好像唯识还是是方便，好像中观，它是最好的方便。 唔理我哋系咪真系相信嘅存在，系最好嘅方便。 所以来了解，彻底的了解法无我，一定要思维阿赖耶。 彻底咁了解法无我，一定要思维阿赖耶。 几天以前我有讲一点点那个，直观的修行。 几日之前，长老有讲过止观嘅修行。 这个也是唯识跟声闻道都不一样。 入边有讲唯识同埋声闻道嘅唔一样。 为什么能够成佛？ 点解可以成佛？ 为什么能够成法门？ 点解可以成法门？ 因为思维阿赖耶， 因为思维阿赖耶。 所有的分别本来就是从心来的。 所有嘅分别本来就系从心嚟嘅。 不过心呢，自己没有本来没有分别， 那个心本来佢自己冇分别， 所以它可以创造所有的分别。 所以佢可以创造所有嘅分别。 这是我们的心的秘密。 呢个我哋嘅心嘅秘密。 如果我们了解这个秘密， 就是最好的方便成佛。 如果我哋了解呢个分秘密嘅话，咁系最好嘅方便去成佛。 寒川浮雕、藏川浮雕，都是强调这个方便，阿赖耶的方便。 看全藏全都系强调呢个阿赖耶嘅方便。 阿赖耶是王道，来修佛法。 阿赖耶系修行佛法嘅王道。 所有的道都是随大王， 所有嘅道都系随大王。 所以弥勒菩萨是说明声闻道，度界道也是靠阿赖耶的道理。 弥勒佛就说明声闻道都各道都系靠阿赖耶嘅方便。 这是弥勒佛的大贡献， 呢个系弥勒佛嘅大贡献。 这个贡献在佛教是非常重要的。 呢个贡献喺佛界系非常重要。 这是最好的方便了解菩萨的修行。 呢个系最好嘅方便了解菩萨嘅修行。 那如果配合跟中观的道理， 配合同中观嘅道理， 那菩萨道变成特别清楚。 菩萨道又变得特别清楚。 OK。请问可以讲解一下无分别心吗？ 请问可唔可以讲解一下无分别心？ 如何才能做到？ 点样先做得到？ 那你们就是现在就是修无分别心的方便， 而家就系修无分别心嘅方便。 这个方便是。特别有力量，特别有道理。 呢个方面特别有力量，特别有道理。 大家可以学，大家可以受利益。 大家可以收，大家可以受利益。 所以在所有的法门是特别适合无分别智慧、无分别心。 所以喺所有嘅法门之中，呢个特别适合无分别心、无分别智慧。 在一界可以学，在世界可以学，在无世界可以学。没有境界，不适合修。 喺欲界可以收，喺色界、无色界可以收，每一个境界系唔可以收。 无分别心就是，清净的智慧。 无分别心就系清净嘅智慧。 如果你，修无分别心，你修空，无分别心空不是概念。是一种经验，不能够用分别心了解，要多多修行来了解。 无分别心同埋空系一种经验，唔可以用分别嚟了解，用多多修行去了解。 你可以学无分别，你可以读很多书，了解般若， 你可以读好多书，了解波嘢。 不过，不一定跟般若有什么关系， 唔一定同波嘢有咩关系。 因为般若就是靠，那个《般若波罗蜜经》所讲的般若就是无分别心， 波嘢《波罗蜜经》所讲嘅波嘢就系无分别心， 这个无分别心就是本来清净。 无分别心就本来清净。 你用分别心了解本来清净，那效果不一定会很明显。 用分别心嚟了解本来清净，咁效果唔一定好明显。 所以很多人学佛法，如果没有他们的概念不是很清楚，也可以学佛法来分别佛，来批评佛法。印度教以前就这样做。 好多人学佛法概念唔清楚，亦都可以学佛法嚟批评佛教。好多印度教亦都咁样做。 因为这个无分别心不容易了解，般若不容易了解。 因为无分别心唔容易了解，波嘢唔容易了解。 所以你们看宣战书翻译的大不日不容易， 咁所以大家睇原装法师翻译嘅大概有帮我们劲， 失败卷， 400卷。 失败卷其实都是讲了一个道理，没有别的道理。 都系讲一个道理，冇其他道理。 不过我们不容易了解，所以他是用不同样的角度，你继续讲，继续讲，继续讲，还是宣章不会累，把你那么长。 但我哋唔容易了解，咁但系佢用同一样嘢不停咁继续讲，继续讲。 那你可以用《般若波罗蜜心经》，你可以用《四百卷》，其实都是讲同样的道理，没有，只是不同样的角度而已。 你可以用《般若心经》，咁400卷都系讲同样嘅道理，只不过用唔同嘅角度。 那我们看四百卷，我们看清净道论还是没有开悟。 我哋睇400卷，睇清净道论，咁仍然都冇开悟， 不容易开悟， 唔容易开悟。 要跟这个境界要相应。 你同呢个境界相应。 那无法相应，如果我们没有修，成的智慧， 无法相应，如果你冇修所成智。 最后，闻所成智慧，思所成智慧，只是方便来修，修所成智慧。 闻所成智慧，思所成智慧，只不过系方便你去做修所成智慧。 有修所成智慧，才能够解脱。 有修所成智慧，先可以解决。 不管我们是用什么法门，所有的法门都是同样的道理。 你系用咩法门？所有法门都系同样嘅道理。 只是因为你是修，佛的心，所以依照，龙树菩萨可以修比较快。 只不过系修菩提心，咁依照龙树菩萨嚟讲，修菩提心就修行得比较快。 因为你从开端你就开始用无分别心，虽然你不了解无分别心。 因为从开端你就开始用无分别心，所以唔了解无分别心。 那这也是很大的帮助。 呢个亦都系好大嘅帮助。 我们可以修从因到果，好像，巴利，所有的资料有说明。 我哋可以修从因到果，好似巴利文所有嘅资料有说明。 我们也可以从般若波罗蜜开始，从果到因。 我哋可以，亦都可以从般若波罗蜜所讲嘅由果到因。 不过两个因跟果你不能够超越，你一定是要两个因跟果在佛教会清楚。 两个因同果你唔可以超越，一定要需要两个因果咁先至会清楚。 因一定要了解很彻底的，果也要了解更彻底的。 因要了解好彻底嘅，果亦都要了解好彻底。 所以佛教一直讲，真的般若跟好的智慧，无分别智慧跟好的智慧。 所以佛教一直讲无分别智慧同埋厚德智慧。 真的智慧就是用分别跟无分别在一起，这是开悟了。 真嘅智慧就系用分别同埋无分别喺埋一齐，咁就开悟。 你分别无分别跟分别，那就是错误。你分别跟无分别，分别那也是错误。 你分别同埋无分别分开，咁呢个系错误；分无分别同埋分别分开，咁呢个都系错误。 所以，佛是说明在轮回都是颠倒。 佛系说明喺轮回都系颠倒， 我们都是在颠倒里面。 都喺颠倒入边。 我们无分别就看不到分别，我们分别那看不到无分别。 无分别就睇唔到分别，分别就睇唔到无分别。 这是我们众生的无明。 呢个系我哋众生嘅无明。 了解自己的无明就是明。 了解自己嘅无明就系明。 那我们学佛法就是修命，不是修无命。 好，方法在烧命，不是烧无命。 命就是放无分别跟分别在一起。 明就将无分别同分别放埋一齐。 论述菩萨、无著菩萨不会来，一直强调，一直讲这个道理。 龙树菩萨、无著菩萨唔会攰，一直讲呢个道理。 如果你不了解实相跟舍利地在一起，那你对佛法模糊。 如果你唔了解圣意体同世俗体喺埋一齐，咁你对佛法有冇？ 舍利地是因为实相地，实相地是因为舍利地。 圣意体因为世俗体，世俗体因为有圣意体。 涅槃是因为轮回，轮回是因为涅槃。 涅槃系因为轮回，轮回系因为涅槃。 所以，真的佛法就是用般若， 所以真嘅佛法用波嘢。 了解本来在我们的心都是在一起。 了解我哋嘅心本来都系一切， 平常的人看不到， 平常嘅人睇唔到。 修行人不管你是用什么真的佛法的修行，都可以看得到。 修行人咧用咩佛法嘅修行，人都睇得到， 可以直接了解， 可以直接了解。 只是那些理论，如果我们不了解理论，那理论就让我们模糊。 只不过嗰啲理论，如果你唔了解，咁理论就令到我哋模糊。 这里是唯识的重要， 呢个就系唯识嘅重要。 理论就是理论而已。 理论只不过系理论。 怎么做？ 咁点样做？ 学三藏经没有错，没有别的办法。 学三藏经冇错，冇其他方，冇其他方法。 不过用般若了解三藏经的意思， 不过用波嘢了解三藏经嘅意思。 这样学佛法，我们可以成就我们的修行。 咁样学佛法，我哋可以成就我哋嘅修行。 好，那现在第五。 第五题。 为何有时常修开示时都会感动的流泪？每次常修完毕前，才用慈悲观来结束常修锻炼，是否正确？ 咁點解每次禅修嘅時候，開始嘅時候就感動到落淚咧？咁每次禅修完畢之前咧，咁先至用慈悲觀嚟做呢個結束嘅禅修鍛鍊，咁係咪正確？ 其实，流泪，没有什么错误。 流淚冇咩錯誤。 流泪其实是一种，也会变成一种清净法，是很好。 流泪都系可以变成一种清净法，系好好。 不过佛教的题，不管我们是修什么佛教，我们，不要执着守。 佛法嘅体就系、是、无论我哋修乜嘢佛法，我哋唔执着感受。 让受来去而不执着， 喺个受离去，咁啊唔执着。 所以，受是我们的解脱，受也是我们的束缚。 受系我哋嘅解脱，受亦都系我哋嘅束缚。 如果，我们修行有进步， 如果修行有进步， 我们可以看很清楚这个道理。 我哋可以睇得好清楚呢个道理。 说是我们的束缚，也是我们的解脱。 受系我哋嘅束缚，亦都系我哋嘅解脱。 因为我们的心分别境界依照我们的说。 因为我哋嘅心依照我哋嘅受分别境界。 阿含经说明这个道理很清楚，阿毗达摩说明这个道理很清楚。 我含经同埋阿毗达摩论，咁都有好清楚咁说明呢个道理。 问题是，大乘佛教常常要都很简单，不过，如果没有阿毗达摩，不一定了解佛法。 咁问题系， 大乘佛教有時好簡單，咁你冇阿彌陀佛論，咁就好難去完全了解佛教。 是因为说我们可以解脱，因为说我们在轮回里面。 因为受我哋会解决，因为受我哋仍然喺轮回入边。 这是无量心的重要性。 呢个系四无量心嘅重要性。 所以，如来没有错，不过如来，管你清净的境界。 所以流泪系冇错嘅，不过系因为清净嘅境界，所以流泪。 这是一种忏悔，究竟忏悔。 呢个系一种忏悔，究竟系忏悔。 这是每次是很有力量的清净法， 咁呢个系一个好有力量嘅清净法。 汉传佛教的大德好像天台智一大师，是特别谄媚这种态度。 天台嘅智大师就系特别去赞美呢一种咁嘅方法。 如果真的能够忏悔，那就是很有力量的对象为究竟法，不是那些规则，那这是最有力量的修行。 咁如果真正嘅忏悔就系个对象系究竟法，而唔系嗰啲规则，咁呢个系最有力量嘅修行。 净土法门其实也跟这个态度有关系。 净土法门都同呢个态度有关系。 净土也是究竟忏悔。 净土都系究竟嘅忏悔。 所以，是为净土流人，如果了解佛法，没有什么不对。 所以，如果思维净土流泪咁了解佛法，咁其实冇咩唔啱。 如果不了解佛法，那就不一定是对。 如果唔了解佛法，咁就唔一定系啱。 因为那个净土不是像上帝这样。 因为个净土唔系好似上帝咁。 不是这样，是净土就是佛陀的心。 净土就系佛陀嘅心。 你是为这种心，你就是为究竟法。 你思维呢种心就思维究竟法。 这种了解是很好。 呢种了解系好好。 所以，是正确，不过一定要了解，那个缘起的道理。 系正确啊，不过一定要了解缘起嘅道理。 有出，所以有收。 有足所以有受， 有收，所以有爱。 有受所以有爱， 有爱，所以有去。 有爱所以有取， 有去，所以有有。 有取所以有有， 有有，所以有生。 有有所以有生死， 所有的苦。 所有的苦。 模糊关于这个道理，就是模糊关于佛法。 模糊关于呢个道理就系模糊，模糊关于佛法。 因为佛在菩提树下开悟的境界，就是缘起，不是别的事。 佛喺菩提树下开悟嘅就系缘起，唔系其他道理。 净土也是讲的特别清楚，这个净土就是佛陀的缘起。 净土就系佛陀嘅缘起。 不要管你这种智慧，不要模糊，一定要多多思维。 冇模糊关于呢种智慧，一定要多多思维。 因为佛陀的慈悲圆满， 因为佛陀嘅慈悲圆满， 所以他是教这个法门。 所以教呢个法门。 怎么样能从专注修经，跟避免对自己学的佛法过多的依恋 attachment 之间取得平衡？ 點樣能夠從專注修進同避免對自己學嘅法門有過多嘅依戀 attachment 之間取得平衡？ 那这是很简单， 呢個好簡單， 要多多修订。 要多多修定。 刚才我有说明，定的条件就是静安跟心识，如果没有静安，心识不能够入定是不可能。 頭先有説明定嘅條件就輕安同埋心捨，如果冇輕安同心捨，冇可能入定嘅。 在定里面，因为有静安跟心识，所以没有烦恼。 喺定入邊，因為有輕安同心捨，所以冇煩惱。 因为没有烦恼，所以没有attachment。 因為冇煩惱，所以冇 attachment。 在定里面没有 attachment，出定以后就 attachment 在。 喺定入邊冇執着，咁出定之後先有執着。 这是定的智慧。 呢個係定嘅智慧。 所以，因为你多多修 non-attachment，你就了解你的 attachment 不是真的。是假的。 因為你多多修無執着，咁你先了解你嘅執着係假嘅，唔係真。 那这样，你就深入真法真见。 咁樣你就深入真嘅法正見， 因为 attachment 所以无常， 因為執着所以無常， 因为无常所以苦， 因為無常所以苦， 因为苦所以无我。 因為苦所以無我， 因为无我所以空， 因為無我所以空， 还是因为空所以无我，两个在一起。 或者因為空所以無我，兩個喺埋一齊。 所以如果这样去，那你的问题解决了。 所以如果咁样收，咁呢个问题就解决啦。 所以，进度也是定的方面，不要管你有错误。 所以净土都系定嘅法门，冇关于呢个法门有错误。 而且这是大乘菩萨道的定的法 而且系大乘菩萨道定嘅法门。 那个声闻道不需要这个法门， 声闻道冇呢个法门。 因为他们声闻道的智慧是靠第六识的分别。 因为声闻道嘅智慧系靠第六识嘅分别。 净土法门是靠阿赖耶的智慧。 净土法门系靠阿赖耶嘅智慧。 没有阿赖耶的智慧，那不会了解净土法 冇阿赖耶嘅智慧，就唔了解净土法门。 一定要这样思维。 一定要咁样思维。 道演法师及各法师慈悲，以义工及同学们好，好，请问以心中心念为所缘境，每次集中心念便会出现常想，心念中并没有任何具体的目的，常想是怎么样的？以这位所言尽正确吗？还是只沉迷于常想？ 咁請問，以呢個心中嘅信念為所緣境，咁每次集中信念就會出現禪相。咁信念中並沒有任何嘅具體物體嘅。咁禪相係點樣嘅咧？點解會有呢個禪相咧？咁以呢個為所緣，係咪正確嘅咧？定係淨係沉迷於呢個禪相？ 哦，那这是很好的问题， 呢個好好嘅問題。 因为很多人修这个净土法门，不了解声闻的修行，修声闻的修行，不了解净土法门的好处。 好多人修正口法门，了解声闻嘅修行，修声闻嘅修行，就唔了解净土嘅好处。 那分别，所有的分别都是靠第六识，就是意识。 分别，所有的分别都是靠第六意识。 这是很重要，要了解。 这个很重要，要了解。 不过第六识是靠 manas 第七识。 第六识是靠第七识。 所以我们分别的时候，已经有那些在心里面的习惯习气会出现。 所以我们分别的时候，心里面已经有习惯和习气会出现了。 这是不能够避免的。 这个是不能够避免的。 因为我们的所依就是阿赖耶，就是我们的习惯，我们的一切的习惯，无量无量习惯的过程。 那么我们的所依就是我们的阿赖耶，就是我们的习惯，无量习惯的过程。 所以已经有我爱我慢，因为我们不是佛，我们不是罗汉。 已经有我爱我慢，因为我们不是佛和罗汉。 所以我们想我们的看法是客观的，不了解，只是主观的而已。 我们不了解我们的看法是只是主观的，我们认为客观的。 所以如果我们是用有分别心，虽然我们可以用很大的智慧分别很详细，还有主观的情况。 虽然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智慧分别很详细，但仍然有主观。 所以佛教的修行是从信心开始。 所以佛法的修行是由信心开始。 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那我们了解一定要了解有超越我们的小小心的分别，就是智慧开悟的智慧。 咁我哋了解超越少少心嘅分别，就系开悟嘅智慧。 开悟的智慧是超越我们的小小分别心。 开悟嘅智慧就超越我哋少少嘅分别心。 所以我们的分别是如法如实。如果我们是用小小分别心，这个分别还是不能够让我们解脱苦。是不可能的。 就算有如法如实的分别，但是用一个小小的心来分别，那它都没办法解决我们的苦。 那这里需要宗教心，宗教心就是来解脱苦。我们怎么说明宗教？宗教的目标就是解脱苦。 那这里需要宗教的心，那宗教的目标就是解决苦了。 宗教就是教法，我们需要法，因为我们有苦，如果没有苦那就不需要法。 宗教是教法来离苦，如果没有苦就不需要法。 那因为我们有宗教心，所以我们了解我们的小小分别是不能够让众生圆满，不能够让众生解脱苦。 我们有宗教的心，所以我们了解少少的心是没办法令到众生圆满和解脱苦。 那刚才我有说明你是修声闻道，那你一定要用什么新的很明显的印象才能够修直观。如果心里面没有明显的印象，那心就昏沉还是调剂，那就没有办法入定如实观。 刚才讲到说明了，他说心要有明显的影像才可以修这个止观的，如果没有明显的影像就会分沉掉它。 那平常你让心稳定在一个有分别还是无分别影响，你能够让心连续不断的熏思思想。 平时呢，就是我们让心连续不断地沉寂在一个 有分别或者冇分别咁样嘅影像。 这样，如果你的心稳定，你才能够注意无分别影响入定。在入定以后，你能够如实观。 如果心穩定之後，就可以注意無分別影像入定，入定先可以如實觀。 那现在，大乘佛教的理论，这是很重要的理论。我们不了解实相谛，了解实相谛，先要直接体会，真如，才能够了解实相谛。没有办法了解实相谛，如果你没有直接体会深一谛。直接体会究竟。 我哋唔了解世俗谛，我哋要了解世俗谛，就直接了解呢个性义谛真如。 那了解，究竟法，了解真如，你也可以用，有分别的心，是为所有的分别等所缘跟能分别的心的无常。哭，我， 了解真如都可以用有分别嘅心嚟思维，所有分别都系无常、苦、无我。 这就是内观的修行。 呢个就系内观嘅心。 这个内观的修行，如果它变成越来越维系，你的心也能够转弯，不能够转的境界，就是观你究竟法。 如果你个心就系越嚟越微细，咁你个心亦都系可以转向不能够捉嘅。境界。 那现在，般若依照般若波罗蜜， 而家波嘢依照波嘢波罗蜜， 大乘佛教就是教别的法门， 大乘佛教就系靠其他嘅法门。 阿含经里面找不到这种法门，你要在大乘佛教的经典，华严经等等，你才能够找到。 声闻道就冇呢啲经典嘅，喺大乘佛教嘅经典，譬如《花严经》咁先可以揾到。 什么方便？ 乜嘢方便啊？ 你，是为不能够抓的所缘，就是无分别心的所缘，为你的所缘。 思维无分别心嘅所缘为你嘅所缘。 不过，因为你不了解这个所缘，多半时间是打妄想。 因为你唔了解呢个所缘，所以大部分时间都系打妄想。 所以，还是要磨练先心，在你能够抓的境界，才能够如实，修这个不能够抓的境界。 咁所以先要磨练心系可以捉嘅境界，咁先可以将心摆喺唔能够捉嘅境界。 因为不能够抓的境界，就是一种新的矛盾。一直要找什么能够抓。我们的心本来就是这样，众生的心就是这样，一直找什么能够抓。 心嘅矛盾就一直喺度揾乜嘢可以捉啊！ 那现在，大乘佛教好像有魔招的方便禅宗你一直这样思维，一直这样思维，一直这样思维，虽然在你没有体会，道理就出现在你的心，所以能够专注心。 物质有禅亦都有呢种道理啦，咁你一直思维不能够捉嘅道理，咁一路思维咁道理就出现喺心，咁就可以捉啦， 所以能够 转入 开 心。 悟。不过这个开悟还不是究竟开悟，小小的开悟，没有小小的开悟，不能够有大的开悟。 咁但系呢种呢少少嘅开悟，咁就唔系最究竟嘅开悟，咁冇少少嘅开悟就唔会有最大开悟。 不过已经有方向，这是开悟。 咁已经有方向啦，咁呢个开悟。 所以你有所依来修，真的无分别心。 所以你一个所依嚟修真正无分别心。 这个所依就是你的开悟心， 呢个所依就系你嘅开悟嘅心。 这是你的菩提心， 你嘅菩提心。 那一定要了解两个方法，其实没有什么矛盾，因为在开悟，真的开悟就是无分别跟有分别，没有什么矛盾。我们不会这样，所以我们不是佛。 真嘅開悟就有分別同埋冇分別要喺埋一齊啦，我哋唔可以咁，因為我哋唔係佛。 你决定了无分别心，那这不是无分别智慧。你决定分别心，这个还也不是真的分别智慧。 你決定係分別心，或者決定係冇分別心，咁呢個都唔係真嘅冇分別分別嘅智慧。 所以佛教，我们众生都是在矛盾里面，离不开矛盾。 所以众生都喺矛盾入边啊，离唔开矛盾。 这个矛盾，如果你了解，也是修行， 呢个矛盾，如果你了解，亦都系修行， 也是开悟。 亦都系开悟。 不过真的开，你真的开悟很远。 不过系真正系离真正嘅开悟好远。 不过已经有所依，你的修行已经有所依。如果你了解这个道 不过你嘅修行已经有所依啦，你了解呢个道理。 所以你能够放下。 所以你可以放下， 放下什么？放下你的小小分别心。 放下你嘅小小嘅分别心， 我们都有， 我哋 不 都有。 过依照佛法，这不是我啊。 我依照佛法唔系我， 这个智慧就是佛教的体，没有别的体。 呢个智慧就系佛教嘅体，冇其他体。 什么方便我们用，道理还是一样。 我哋用乜嘢方便，但系道理都系一样。 所以这样的思维，在我们能够渐渐跟佛所教的佛法相应。不管我们是用分别心为我们的修行的所依，还是无分别心为我们的修行的所依，两个是需要的。 咁樣分別就成我哋佛法修行嘅所依啦。唔理我哋係用分別心或者冇分別心，呢個都係需要。 所以这里四无量心的修行非常重要，这是它的重要性。 咁所以喺呢度四無量心嘅修行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你们了解它的好处，那不能够忽视这个修行。 你了解佢嘅好处，就唔能够忽视呢个修行。 是特别有效果的修行，会变成好人。 系变成好人一个特别好嘅修行，有效果。 为上天， 为上天， 为究竟解脱， 为究竟解脱， 这个修行都要。 呢个修行都要。 如果你如实了解净土法门， 如实了解净土法， 净土法门也是这样。 净土法亦都系咁。 我们如果是学净土法门，也是来变成好人，变上天。究竟解脱。 我哋修净土法亦都系变成好人上天，究竟解决。 不过你一定要了解，只是方便而已。 不过你一定要了解呢个，只不过系方便。 佛只能够教方便，不能够教，直接教，超越方便的境界是不可能的。 佛只可以教方便，唔可以教直接超越方便嘅境界。 如果我们以为，我们能够超越我们的分别心，因为分别，那这就是打的错误。 如果我哋以为可以用分别心超越自己嘅分别，咁呢个系大嘅错误。 在一小时的长修。未能愿成广大所愿道，是个范围。是否应该继续慢慢有所出地，放到无回到地居 到香港、到中国、到亚洲地球等，一步步扩大。带慢慢热恋，自然加快，还是减少出去？例如有所处地方跳岛地区，以到达10个范围，那样做较好。 请问长老啦，喺一个小时嘅修行啦，未能够完成扩大所缘到10个方位啊，咁系唔系应该咧继续慢慢由所处嘅地方去到屋苑、到地区、到香港、到中国、亚洲、地球，一步步扩大，咁令到慢慢熟练就自然加快，咁定系咧减少步骤啊？例如由所处嘅地方咧跳到去地区，咁啊以达到10个方位，咁点样做先至较好咧？ 那我们有学执行观的第一、第二、第三阶段， 我哋有学慈心观第一、第二、第三阶段。 那现在就你如果有诚心的，如果有功修，那现在就能够修定。我们还没有学，一定要配合那个三个阶段的修行跟定的功夫。 如果有用心咁修咧，咁而家就可以修定啦。咁一定要配合呢个三个阶段，咁先至可以修定。 在定里面，就全部都已经不一样。 喺定入边咧，就全部都已经唔一样。 你不需要靠那些分别，那些分别已经没有什么重要性。 你唔需要靠嗰啲分别，咁嗰啲分别已经冇咩重要性。 因为在定里面，你是修12个夙愿、4个愿。释放，每次你改变所缘，你就入定、出定、入定、出定、入定、出定，这个联系也是很好。 因为喺定入边，你修12个所缘、10个方向、4个愿，咁你每次入定出定，咁呢个方法好好， 让你的心很柔软， 令你个心好柔软， 这是很好 呢个系好好嘅。 的，因为我们跟佛教跟外教的不一样，就是不要执着定。其他的宗教比较没有强调这个道理。 我哋佛教同埋外教嘅唔一样，就系我哋唔执着定，咁外教就好少强调呢个道理。 因为究竟法跟实践法依照菩萨道是一个，没有两个不同样的境界。 因为世间法同埋究竟法依照佛教就系同一个境界，冇唔同 所 嘅 以， 分别。 大乘佛教是教究竟法，就是清净的境界在无因里面，没有别的境界。 大乘佛教就系教究竟法，就喺五蕴入边有清净嘅境界，冇其他境界。 你找别的境界，那找不到，因为除了无因以外，如果你是佛教的，你不会相信还有什么。 你喺其他嘅境界就揾唔到啦。如果你系佛教嘅，咁除咗五蕴之外咧，就揾唔到其他境界。 佛讲很清楚，你除了无因以外，你还求什么境界？那你就是求，脚在兔子的头，猫在乌龟上，哪里能够找到？ 佛有讲过，如果除咗五蕴之外，你仲想揾其他境界咧，就系如呢个龟毛偷角啦，咁啊揾唔到。 那个三个阶段就是来了解四无量心的定，四无量心的定的功德，我们有说明，也特别是，和那个无分别心的智慧，就是究竟法的智慧。 咁三个阶段就系用嚟学呢个四无量心嘅定啦。咁入边 係嘅，好處亦都有説明啦，就係同呢個無分別心嘅境界和合埋一齊。 所以，那个三个分别就是方便来修，自性观、悲心观、喜心观跟摄心观的定。 咁所以三個階段就係一個方便你去特別去修持心觀、悲心觀、喜心觀嘅一個階分別方便。 在定里面那些问题已经没有什么重要性， 喺定入邊， 已经不会这样思维是不可能的。 喺定入邊呢啲咁樣嘅方位就冇咩重要性啦，咁就唔會咁樣去思维。 在定里面，你依照你的意识，你就改变你的境界，还是不改变？ 喺定入邊，你就依照你嘅意思改变或者唔改变你嘅境界。 如果你改变是因为你要改变，你不改变是因为你不要不改变。 你要改变，因为你要改变；你唔改变，因为你唔要改变。 你了解很清楚，所有的境界都是靠心，平常你看不到。 你了解好清楚啊，所有嘅境界都系靠心啊，平时你睇唔到。 所以定是非常重要，佛也有教，有定才能够如实观。 所以定系非常重要啊，有定先可以如实观。 我们佛教都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就是这里，我们不相信，都是靠上帝，我们相信都是靠心。 佛教同其他宗教就唔一样喺呢度啦，我哋唔相信净系靠上帝咯，我哋相信靠心。 因为心，我们众生有苦；因为心，我们众生，有乐。 因为心众生有苦，因为心众生有乐。 所以，要如实用我们的心， 所以如实咁用我哋嘅心。 如实用心是靠如实用手。 如实咁用心，系因为如实咁样受。 那，四无两心就是让我们了解怎么如实用手。 四无量心就系俾我哋了解点样如实咁用手。 那佛有没有教metaphysics？怎么说 metaphysics？ 抽象， 抽象， 不懂我 不是 讲。 抽象，抽象指的是哪个？超越无力。为啥不能 metaphysics？ 不懂我讲超越物理啊。 meta 就是超越，physics 就是无力。 超越物理。经验与往， 行上学，行而上学，行而上学， 上学，哦，玄学， 啊，行， 形而上学，玄学，非形而上学家，OK。 所以他没有说明这个佛入涅槃以后是怎么样，他也没有说明这个涅槃是长的还是不长的，他也没有说明这个世界是无量还是有量。 咁所以佛陀入涅槃，佢冇讲明涅槃嘅长或者短，佢嘅情况系点？呢个世界系有量或者无量？ 他也没有说明有上帝、有天主还是没有天主。 佢都冇说明有天主或者冇天主。 那个时候，那个天主没有天主是非常重要，在佛陀已经有那些问题。 咁嗰個時候嗰啲問題喺吠陀入邊係非常重要。 不過佛那些都沒有說明。 不過佛喺嗰度都冇説明。 人問他，他就教他實用的方法。 人問佢，咁佢就教佢實用嘅方法。 要用實用的方法， 你自己了解， 用实用的方法自己了解。 OK， 那最后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稍休息了。 当说愿对象是个别人物，心里会观想这人的脸放松微笑，但所言过达到十二众众生时，十二众众生就是 所言 三 十二个所言， 十二个所言。OK， 心还需要有个观想印象吗？如需要，请问应该怎么样做？ 咁当所缘系个别一个一个人物嘅时候啦，咁心就入边会观想呢个人块面放松啦。咁如果扩大到十二种所缘咧，咁心仲需要有呢个观想嘅影像吗？咁如果需要，咁请问应该点样做？ 那当然不需要。 咁啊，当然唔需要。 这是一个。道理让你了解道理，不是让你了解你什么是女人，什么是男人。你不需要这样思维。 咁咪令你了解道理，唔需要了解乜嘢系男人，乜嘢女人。 OK， 那现在休息。 好，咁而家休息。 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 然后我将怎么用自性观入定。 然后最后就教点样由此心观入定， 配合跟三个阶段， 配合三个阶段。 下午我们就直接去， 下午我哋就直接去收。 阿弥陀 佛，阿弥陀佛，好电啊，好咪喎。 그게 좀